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行人天桥是香港这个高密度的城市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天桥一条条这样的凌空架构中横延伸，不单止能够有效地疏导庞大的人流，亦都深刻地塑造了我们这个城市肌理以及人民的生活动线。这些好像很寻常的一些基建，承载着过百年至今日的规划智慧以及社会的变迁。所以今集就和大家看看香港这个千桥之城的发展。今日除了有我阿波之外，我们继续有阿 Jeff 啦、阿 Alan 啦，同埋我们今日的特别嘉宾胡汉杰 Dison。咁點解我哋會有呢位嘉賓嚟到傾呢個天橋呢？咁不如我跟佢阿 Alan 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我諗第一次認識 Dison 係唔係佢個人，係佢嘅一啲作品咧，一個 research 一啲研究。咁啊，當然係同今日嘅主題嘅橋有關係啦。咁啊，睇過你啲research 有啲書展覽，咁其實可能第一下就會問，即係我哋大家每日都行橋啦，每日日常生活都必經嘅嘢，但我未必諗到我會做一個研究咯。但係點解你會做呢件咁樣嘅一個對於呢方面嘅一個主題嘅一個研究咧？ 即係我諗我同好多香港嘅人一樣啦，每一日即係翻工放工都會行天橋。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其實大家習慣咗行天橋呢樣嘢咧，反而就會對天橋就冇乜重視啦。咁其實我細個咧就住荃灣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荃灣就係一個天橋城市啦，有好多條天橋。喺我好細個嗰陣咧，其實已經係喺荃灣站啊附近咧有好多行人天橋噶啦。對我嚟講咧，即係我細個嘅印象就係、是、啊嗰一帶咧。有好多商場啊，係一個好新嘅環境，好新嘅一個城市空間。咁對比起荃灣冇橋嘅地方咧，佢哋嗰啲位可能就個感覺上咧會比較係可能舊啊。近期我翻去荃灣度行嘅時候咧，其實我見多咗好多新嘅行人天橋。俾我嘅感覺就係荃灣咧一個我似乎好熟悉嘅地方咧，其實因為多咗天橋。亦都會令到即係感覺上成個景觀咧，原來係可以好唔同嘅、所以我就點解會會去做呢個咁嘅研究咯。 咁做咗出嚟，其實剛才講都曾經搞啲展覽啦。咁、其實你做咗出嚟嘅你嘅睇法，同可能我哋建築師又好，一般市民又好，睇到你嘅展覽的時候，會唔會啲大家互動啊回應你有啲新嘅一啲睇法咧？ 對我嚟講，我去做呢個研究嘅時候咧，我係有疑問比較多啲嘅。我就會問啊，點解要起咁多行人天橋咧？行地面唔係比較好咩？可能仲方便喎，唔需要上上落落。咁但係即係當我同啲參觀者接觸啊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會話覺得，哦，因為有橋，我可以是一個有遮陽擋雨的環境下去行啦、其實對他們來說是方便一點和舒適一點、 其實講開這個議題呢 Dison 即是香港自從城市化了之後，其實在你的認知，你天橋跟城市的關係，為什麼要有天橋啦，還有即最早的天橋 是哪條呢？香港、 其實最早的天橋呢，在城市裏面呢，其實就是講緊銅鑼灣禮頓道的一條行人天橋。而那條天橋現在就叫做奧運橋，因為寫了一些奧運主辦城市 的名字在橋的樓梯上面、其實天橋在城市裏面呢，它那個主要功能呢，其實就是要做到人車分隔、因為其實早在五十年代呢，其實即係香港嗰、那個商業發展其實開始蓬勃啦，尤其是戰後，咁亦都因為即係人多車多咧，喺啲中環啊嗰啲，其實開始有啲人車爭路。咁、其實喺五十年代中咧，已經有啲當時嘅建築學部其實佢倡議緊咧，去興建一條行人天橋，由天星碼頭駁到去炮台里，即係舊嘅政府總部嗰度。咁中間就會有啲商業大廈，有啲室內嘅一啲商場空間咧，係天橋可以接駁入去嘅。咁其實嗰個倡議咧，就正正喺而家咧就已經發生緊呢樣嘢咯。 我覺得其實橋呢樣嘢可以係有好多嘅構思可以擺到落去。其實 唔係一個唔係淨係一個工具，由 point A 去 point B，而中間咧係可以有啲唔同嘅體驗。但我發覺而家好多條橋咧，都係俾你啊，你由依度過去嗰度啦，咁過完就算。咁呢樣嘢，我唔知道大家要點睇啊，譬如阿 Poly。 其实我自己对桥都好有兴趣的， 是吧？ 是啊，所以 下次你又整本书啦。 因为我自己就在即西半山长大啦，咁其实就桥是一个每日都会即系见到，即系好经常见到嘅嘢啦。因为由即系由坚岛一路落去，跟住去到呢、这个动植物公园，又经过条桥，又穿过花园道先去到另一边。咁我自己觉得其实桥除咗系功能之外呢，其實都是一個，因為香港很多都係好多地方都是被啲路攞曬嘅，即係路係霸咗好重要的地方。咁所以反而喺條橋上面咧，我覺得係感受個城市仲真實過喺個地面嘅有陣時。 啊咁犀利！ 係啊，我覺得係有陣時我會停留喺個橋上邊，咁就望下即係個城市。咁所以我都覺得嘅橋嘅除咗功能之外咧，係應該多啲人性化考慮咯。 係啊，我自己覺得都係，因為譬如舊陣時啦，我相信。喺歐洲地方好多時咧，啲橋咧，其實兩邊係有啲鋪頭，即係你行橋咧，其實咧你係可以中間賣下嘢添。嗰、那個有個體驗喺度嚟，就唔係淨係得 point A 去 point B 咯。 同埋香港我諗近年大家打卡文化比較盛啲，同埋可能有啲電影會 feature 咗一啲特別啲嘅橋。咁香港可能會唔會一講嗰啲橋？你会想起哪些特别的例子可以跟大家我们分享？ 是最深印象 的、哦。如果讲到打卡的桥，就我想不少得就是九龙湾那条大家叫做志明桥的地方。 哦、 啊嗯、 很多电影。 伟业街那里。 伟业街那里的。是的是的是的。咁啊，佢係一個石屎橋啦，咁就你望落去就圓碌碌咁樣。咁包括佢啲窗，佢嗰啲窗框咧，佢都係做到係一啲圓角咁樣嘅。咁加上佢可能又油咗一啲顏色喺度喺個橋身嗰度啦。咁就即係大家可能就因為有啲電影嘅文化影響咗，而大家就去會去嗰度影相啦、打卡咁樣。 我自己行過嗰條橋咧，我成日喺即係以前未知佢好出名之前覺得佢好似一架飛機。 哦，係啊，係啊， 你覺得其實點解佢會咁多電影要喺嗰度？有咩特別咧？呢條橋？ 我諗係佢嗰個成個即係嗰個石屎空間咧，同嗰個橋以外嘅環境咧，有一個好大嘅對比 嘅。 係啊，佢喺入邊可能又我無論拍戲又好，或者平時又好，可能嗰條橋本身行嘅人唔係太多嘅，咁就好似形成咗一個自己嘅空間，屬於自己嘅空間喺入邊咁樣咯。 嗱、okay ，但係咧，我就覺得唔好理佢靚定唔靚先啦。唔好做太多即係咁樣 repetitive 嘅橋咯，因為我事實上覺得咧，嗱嗰條橋係得意，但係好俾佢喺嗰度就夠啦，唔好用。即係咁嘅設計咧，就四圍去倒模。因為事實上咧，我覺得而家橋咧唔單止係一個結構嚟，佢其實係一個城市景觀嘅一部分。佢最主要咧，我覺得應該第時做橋嗰陣時候要考慮埋啊，佢究竟駁去乜嘢地方咧？譬如佢由一個公園駁去一個公園嘅，倒翻轉頭，佢係咪應該嗰條橋都設計成即係有啲綠化啊，有啲凳啊，有啲地方俾人坐啊，當係公園嘅延伸咧咁？我會覺得應該係每一個 project 每一個工程都要有佢自己嘅一個構思，可能個團隊要有 landscape 啊，即係有園景啊，又要有埋建築師啊，有埋當然有埋工程師啦、啊、做橋。但係依樣嘢我諗要有個即係好有諗法嘅一個團體，先至可以做到。因為咧，由依度加條橋過去啦，咁好容易，事實上係好容易。但係有冇一個所謂 vision 點樣去做得更加好？是要即係唔同嘅，可能要業主方啊，可能要政府啊，要互相有個合作同協調咯。 你講開點對點同埋地標啦，我哋頭先講緊打卡啦咁樣。另一條橋，我諗好多電影又係常見，甚至荷里活電影都會睇到就係銅鑼灣怡和街、唐街嗰條天橋。 嗰條點樣叫點對點呢個圓形的話返返去可能 A 點都係去返 A 點，呢個佢嘅特色啦。咁但係喺嗰個設計上面呢，我肯定係花咗心思嘅。咁其實嗰度你自不然會覺得係一個好似銅鑼灣嘅一個 地標啦，已經 地標啦，同埋一個好似一個點，過咗個點，可能你覺得嗰邊就係當天后，入咗嚟咧就銅鑼灣啦。呢一方面其實喺嗰個城市景觀方面咧，一條橋其實我諗作為一個頭先講地標啦，係一個好重要好叫做俾人即刻睇到一個即係點啊！佢唔係淨係一個喺路上面，佢因為係凌空咗。其實成件事，如果我哋頭先講，我哋喺個設計啊、結構各方面，如果去再花啲功夫，其實對於個城市成個規劃同埋喺個剛才講景觀上面咧，我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作用嚟嘅。 我好同意啊！即係其實嗰個天橋其實某程度都係個城市一個特色嚟嘅。同埋係一個所謂 sense of orientation 咧，即係話哦，你話嗰個圓形橋就知道我係銅鑼灣尾去到天后啦。咁同時間咧，我成日記住就係鵝頸橋，就係、是、啊離開灣仔入去銅鑼灣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城市裏面咧，即、就、係、是、你知道自己而家去到邊個地方嘅。 我又諗到咧，正話大家講好似飛機嗰條橋同埋而家怡和街嗰條橋，點解會變咗打卡點咧？如果褪後去睇咧？其實其他橋可能是不濟，即係個設計上更加不濟，可能真係一個 L 一個兜形嘅結構，咁啊擺咗喺個馬路中心，咁啊當係俾人行到啦。 其實都幾特別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即係我自己住得好近嗰度啦，就幾連拿里咁樣，佢有條幾連拿里橋咧，其實佢係喺雲雲好多嘅車嘅 flyover 嘅下邊，就是、一條咁嘅行人橋。咁其實我好多人都唔知道有條咁嘅橋添啊！其實係咪 Alan 你都去過？ 有去過，因為就係打卡文化興盛，有人介介紹咧就去睇。之前真係好似冇留，因為上面有一個行車天橋蓋住下面嗰個行人通道嘛，即係佢可能當係一個有蓋嘅行人天橋咁樣重複兩件事一齊去起啦。咁但係反而咁樣就變咗一個好似城市裏面一個好特色嘅一個位置，就唔係一個普通嘅行人天橋。咁你行埋去，其實依家你覺得影相又好靚啦，又或者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即係個角度去到嗰某個位咧，其實係真係嘅，好似行個深山裏面，佢冇盡頭咁啊！ 有冇景觀㗎嗰條橋？ 好靚㗎，係好靚嘅。有景 觀，個山就係你景觀。其實呢件事，所以頭先講啦，即係個天橋結構。同埋成個城市，其實你兩者點配合？唔係我就咁起條橋擺落去就完成啦。其實兩者要有一個關係要去諗先得。 係，咁睇嚟其實天橋啊，除咗話呢個功能上之外啊，咁亦都係景觀啦、文化啦嘅一個象徵嚟嘅。咁所以我哋可能下一 part 咧，可以再講下喺呢個角度，究竟世界各地有啲咩好例子可以參考。欢迎大家回到嚟学人沙龙，咁我哋继续倾呢个千桥之城吓。嗱，咁呢一 part 咧就应该大家好开心啦，因为我哋咧讲紧呢个世界各地吓有啲乜嘢有名嘅桥，我哋可以盘点一下。我哋不如先讲一下一啲经典啲嘅古桥好嘛？ 好啊， 不如阿 Dason 先啦。 嗱、如果讲开古老嘅橋咧，令我諗起就係意大利有一條好特別嘅，咁佢係喺佛羅倫斯嘅一條叫做老橋嘅、 okay. 地方。我會形容佢係一個天橋界嘅九龍城寨。 哦，咁犀利！ 係啦，佢有趣嘅係佢真係佢喺橋上面，係啊，佢喺橋上面起咗好多建築物。 哦、 其實就如果你係行過嗰條橋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喺條橋嘅兩旁咧就有好多鋪頭啦。係咁、基本上你係在一個佛羅倫斯的城市裏面，由河的一邊去另一邊，其實是一個無縫的銜接、中間又即係其實是一條街道啦，鋪到是一條很靚，即係好像歐洲一般的一啲， 即係同條街冇分別。其實歐洲都很興呢樣嘢，除了佛羅倫斯，我想威尼斯另外都有些意大利的城市都有類似的設計，其實我相信。但係我覺得中國的少見呢類型嘢，唔知 Alan 你有冇？資料 中國就真係我諗橋比較少用頭先嗰種模式去兩者侵埋一齊，咁好多時就係喺園林上面好多啦，我哋好熟啦，即係一個過喺嗰個湖上面嘅橋或者同埋都係河上面多啊， 成日講小橋流水， 冇錯啦，小橋流水，當然以前冇馬路啊嘛，即係冇大橋，行下面有啲馬路喺度，咁但係所以呢方面就係變咗比較係一啲園景上面嘅設計啦，同埋 未必真係一條頭先你成日講點對點拉條直線、嗯、可能就係喺個園林上面係啦會轉彎一之字形一路去到另一邊中間係同其他山景湖景係結合埋一齊嘅。所以中國對於橋相信我覺得就功能一定有但係喺個園林角度園景角度睇呢呢、這個更加重要嘅我相信。 即係反而佢一開始就唔係用一個基建嘅角度去做就係、是、一個園即係、就是、一個景觀嘅角度去做啊。咁、嗯、Jeff 有冇啲乜嘢好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呢 嗱你問我呢我就好鍾意 Highline。 哦 ,ok。 因為呢我覺得佢呢可以由一條冇用嘅舊火車軌。 嗯 就可以設計到變成咧一個俾人去行嘅道路， 嗯， 但係行得嚟咧，佢本身嚟講咧，佢唔係淨係帶你去 point 你嚟 point B， 雖然佢其中有個 function 係依樣嘢，但係咧佢沿途咧都有唔同嘅景色咧，去俾你欣賞，佢有綠化，佢啲綠化仲要係啲即係原本喺個火車軌生出嚟嗰啲野生嗰啲綠化嚟，即係你好冇咩需要保養。我試過有一次咧。是冬天的時間去它全部東西凋謝了、嗯、但在一個即是這麼荒蕪的雪地那裡也都有它的不同的氣氛即是我覺得即是四季的理念在那裡是很明顯咯這個我覺得是很好、嗯、你想想香港行天橋你怎麼有四季你一會就曬到飛起你要上去天橋那裡但那裡 Highline 還得意在就是它有很多不同地方給人坐、 嗯 嗯、 香港的天橋是不會有這類型的即係你天橋就係天橋，關坐咩事？最好你唔好坐，謝玲，你盡快行走咗就算啦。同埋咧，佢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佢 Highline 有個位咧，佢係直情俾你坐，有個好似有個 theatre 咁嘅，行落去，跟住有塊玻璃，有個 screen 咁樣。咁其實你睇係睇咩咧？你睇街嗰啲車啊啲成，但係都好多人真係坐喺度去到睇嘅。即係呢樣嘢令我感覺得到，其實。你有設計到一啲位俾市民去用，其實咧啲人就會去用。嗯、其實好多時咧，你而家喺街都係啦，好多遊客就喺紅綠燈度打卡都有。嗯、即係我諗，或者喺香港好多 graffiti 嘅牆， 嗯、 即係好無形做出嚟嘅嘢，咁竟然就變咗一啲景點。所以我只係覺得造橋第時應該要點咧，係咪要多元化去考慮咧？依、這個我諗要拋出嚟俾大家遲啲去傾咯。 呢個我又可以補充多少少，即係佢喺紐約啦，曼哈頓 係啊， 喺西岸西邊嗰邊 係啊，西邊嗰邊 之前係啲工業區，同埋佢係即係火車線啊嘛，以前係落貨咁嘅地位。咁啊，不嬲曼哈頓就都唔係好多人揸車，因為公共交通方便，但係都唔係好 walkable， 即係唔係好。啲人會行街嘅，咁但係有呢條 Highline 之後咧，其實啲人咧真係會由頭行到落去最尾嗰度行，可能好似幾公里路嘅嗰度。咁啲人就唔係因為有要 shopping 有其他嘢去做，純粹就因為嗰度靚，嗰度係有一個公園。 係啊， 你可以啊呢度我唔搭地鐵啦，我就由呢一邊由呢一點行到去係另一邊有商場咁樣為例。 係啊係。 咁變咗佢係好少地喺紐約你係會行咁遠，而唔係因為有 shopping 啊，有其他啲我有博物館啊，其實係因為 enjoy 嗰個氣氛、嗰個氛圍、嗰個城市景觀呢件事，我覺得喺紐約係創舉嚟嘅。咁香港其實我覺得唔係冇嘅，即係例如可能唔係直接對比都係例如半山行人睇個天橋， 嗯、 其實嗰度係接駁咗幾個點，啲人係會喺嗰度行之後咧，衍生咗側邊可能有啲凳啊，有啲鋪頭多咗出嚟啊。咁呢樣嘢其實有異曲同工啦。咁但係香港就有少少係變咗係一個偶然之間發生咗呢樣嘢。咁喺Highline 嗰邊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似我哋建築畢業論文級嘅一個設計嚟嘅，即係點樣將一個本來冇嘅 function 一個功能擺落城市裏面而變咗另一回事，係讓成個城市嗰個脈絡之間再更加好啲咧。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 同埋佢其實雖然佢本身唔係一個博物館，唔係一個 shopping 嘅地方，但係因為有條 Highline 令到佢嗰區咧。沿住條 Highline 都更新咗，有新嘅酒店啊，新嘅博物館 Whitney 啊，新嘅博物館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住宅建築都喺附近咧，起啊，即係將嗰區由原本係舊嘅工廠區啊，冇用嘅貨倉啊，變成一啲即係活化咗去俾市民去用嘅地方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成功嘅。 其實 Highline 呢個案例咧，即係阿 Jeff 同 Alan 即係講咗好多好。好相關嘅例子啦，就係佢本身 不是一个公园，亦都不是一个特登设计出来是做这个用途的，原本就是一条、就是、工业用一条 的 rail line 是，但是个城市变迁了，这些是变了是、已经不再需要的基建，人的要求又不同了，反而变成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将它是联系回个社区，因为其实 High Line 和附近的民居是很近的、你既然、我前面望住一条火车轨，我将它变成一个公园，就变成是我门口的一个公园、变成这个就是、好像其实跟那个正好你说的就是异曲同工，就是跟我们那条自动电梯，就是你当你有了这件事之后呢，它就可以 facilitate 有一些有机一些 的发展这样、我知道除了你说纽约 High Line 之后呢，跟住就有条被誉为啊叫亚洲 High Line 嘅， 亚洲 High Line 就系喺首尔咧，就 哦，嗰个都得意啊， 2017系嘛， 系啊系啊， 大家有冇去过？ 我去过， 你可以分享一下， 好得意嗱，嗰条桥咧，你问我咧，嗰、那个氛围系同 High Line 系好唔同嘅，因为它真系喺个市区嗰度咧，一条废置咗嘅天桥， 系 谂住拆嘅又系，咁临尾就即系拯救咗佢翻嚟啦，但系佢做出嚟嗰个氛围咧。是同 High Line 唔同，因为佢係好多 activity 喺嗰度嘅，倒返转头。我记得佢就係我第一次去，佢有个好多个圆圈，佢个 scheme 係个圆圈喺条桥嗰度嚟。佢啲 planter 又圆圈，坐又圆圈。仲有啲地方係俾人浸脚嘅。都係圆圈，一堆人。我諗有我哋呢个位咁大啦，一个大圆圈，啲人坐喺度呢就一齐浸脚，你望我，我望你。咁呢个我唔知係咪嗰边韩国嘅文化啦，但我又觉得哇咁得意嘅。咁同埋佢都有啲所谓将历史嘅氛围摆返落去。佢有啲位置呢佢係刻意做返个俾你睇返旧时啲钢筋嗰啲样，同埋有个窿呢俾你望返落去桥底嗰度係点样。咁我觉得係一个 good try， 你问我係一个 good try。但是始终呢就是佢唔可以俾到我一个感觉呢、是一个嗱、可能我去嘅时间係好多人，佢俾我感觉似一个旅游点多啲，似、一个旅游点多啲，咁、但係 High Line 呢我觉得佢变成旅游点係一个偶然嘅事，因为太多人鍾意啦，亦都俾啲Archie 嘅杂志或者建筑杂志广泛地报道，咁、变咗呢就变咗个个都去咗打卡， 我都 有少少唔同咯，两个系。 我自己去嗱，我反而冇去过 High Line， 但系因为就即系听过好多，又听过好多嗰啲 presentation 啦。咁但系我就去过首尔嗰个嘅，即系七 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嗱，我去嗰阵时咧好特别，就系我系去做交流嘅，即系同当地大学咧、就研究，唔系研究嗰条桥，而系研究嗰条桥之后个社区可以有啲咩新发展。咁我自己感覺咧就我唔覺得似 High Line 嘅，坦白講，即係我覺得佢係嗰個設計係相對單一啦，即係嗰個用途啊、各樣，因為佢就好多啲圓形啊咁樣，跟住喺度坐，咁亦都大部分地方冇遮陰嘅，因為佢根本冇 loading。咁但我反而覺得最有趣就係佢做完呢樣嘢之後咧，就好積極咁去諗究竟周邊嘅廣場嘅各樣，因為連係翻啊嘛、就可以點樣做？ 佢有冇將嗰啲地方即係更加優化咧？如果 係 咁， 有其實個計劃就係咁，所以當時同啲大學就係傾點樣搞啲 plaza 啊，點樣接駁翻嗰條橋咁樣咯。好啊，嗱，咁我哋而家已經由經典講到現代咯。咁阿 Dison， 你對於現代新嘅橋有啲乜嘢特別深印象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最深印象咧，其實就即係當然，好似好多嘢都係由 High Line 嗰度發展而嚟。High Line 其中一樣，我覺得可以話係貢獻啦、就係、是、為世界各地咧開始去引入咗一個概念，就係、叫做線性公園。咁因為好多時唔同地方佢可能有啲廢棄咗嘅，可能係河道啦、街道啦，甚至乎。路軌嘅，好似 High Line 咁樣，咁就將佢哋可以發展成為一個俾完善嘅居民去用嘅一啲休憩空間咁樣。 好似真係你正話講得啱，好似自從 High Line 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好多你知好多，譬如歐洲國家咧，佢真係有好多廢置咗嘅火車軌，佢都。我諗起唔同嘅城市，譬如英國，我記得係有一個咁嘅 project 咧，又係好似又揾 James Conner 去做，就係、翻新一個舊嘅火車軌，但係就喺 on the ground 嘅應該係嘅一個 project。我諗呢個理念係其實係值得 大家去即係去 promote 嘅，因為事實上佢係一個保育嘅計劃啦，亦都係一個綠化嘅計劃啦，亦都係為咗即係當地市民一個福祉嘅一個計劃嚟。 嗯，我諗除咗嗱，而家我哋講緊好多係一啲活化啦，即係佢原本就係一個舊有嘅冇人再用嘅基建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啲係特登起出嚟、新起出嚟，咁但係咧就變成一個城市景觀啦嚇。咁即係例如。Millennium Park， 哦 ，Millennium Bridge 嗰、那個， 系啦 ，Newcastle 嗰、那個， 系啊，系啊，嗰、那個咁樣，哇，嗰、那個特登咁樣扭過去啊，跟住好多金屬片啊，咁已經變成嗰個城市景觀嘅一部分。咁但係我自己作為即係園景師咧，我就好小心，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係特登喺一個譬如公園位置裏邊做一條好大嘅橋，一個例子就係最近去咗深圳光明區啦，有個叫虹橋公園，咁佢講緊係。幾公里長嘅一條紅橋，但係因為佢個公園真係好大，咁所以用嗰條橋去接駁係合理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咧，我哋會發覺，哇！如果你有條咁 bulky 嘅橋喺個公園裏面咧，其實佢係同其他地方好容易就切割咗，因為佢係冇一個 standalone 一個好單一嘅經驗。咁呢個我反而就會好小心去做。呢一 part 又講咗好多國際例子啦。咁我哋咧，不如下一 part 翻嚟咧就開始啦，講下呢、這個。香港有啲乜嘢特別嘅例子可以盤點下？ 好啊！ 歡迎大家翻嚟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千橋之城呢個嘅議題。咁嗱，香港一個好細嘅城市啦。咁但係咧有過千條天橋喎，咁即係一個幾特別啊！即係呢一個城市有咁多條天橋嘅咧，咁不如啊 ，Dison 啊，我哋嘅嘉賓，你對呢方面好有研究，你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咧？ 哦，咁我諗如果講到香港作為千橋之城咧，唔可以唔提就係中環嗰個行人天橋網絡啦。其實最初咧，中環嘅行人天橋咧。是由一些當地的發展商去帶起的。 嗯，啱。 咁啊，有嗰度係太子大廈啦，同埋文華東方酒店。佢兩棟大廈之間咧，就有一條室內嘅行人天橋。 係咪第一條啊？嗰條？ 應該係第一條室內嘅行人天橋。 嗯， 係啦。咁個作用就係話令到兩棟大廈嘅功能咧，可以即係連接埋一齊啦。例如即係可能有啲商務客佢喺一邊翻工就去另外一邊酒店去住啊咁樣，又或者酒店嘅住客咧又可以去商場嗰度就消費咁樣，就有呢個咁嘅構思嘅。咁當然咧就真正去改變成個中環嘅天橋呢個咁嘅景觀。嘅發展咧，其實就係講緊喺干諾道中嘅行人天橋網絡。咁因為當時就香港就係即係填海啦，一路向維港嗰邊延伸，有啲新嘅土地。咁為咗要跨過呢條干諾道咧，一個咁多行車線嘅一個馬路咧，咁就一定要用天橋啦。咁而呢條干諾道天橋咧，其實嗰陣時就係喺地鐵啦，啱啱通車嘅時候咧，就同步開放嘅。咁個作用就係令到啲人可以好容易咁可以去到包括天星碼頭啦、地鐵站啦，同埋巴士總站咁樣咯。咁當然及後呢個天橋網絡繼續延伸，又去到上環嗰邊啊，近住港澳碼頭嗰邊啦，亦都向南延伸，就去到呢、這個半山電梯一路上到去半山區咁啊。咁當然呢個概念咧，繼續 其實向出都係 嘅 喎， 一路出到碼頭，一路去到碼頭 嗰邊， 新嘅碼頭啦，都係咁樣去延伸啦。 總之有咩地方去唔到，就加條橋。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呢個諗法就後來當局發展呢個新市鎮嘅時候，都繼續去用啦。例如我哋而家去到荃灣啊、沙田啊、屯門，甚至乎將軍澳啦，都係用呢個咁嘅模式去發展咯。 係。 不過我就覺得咧，始終都係嗰句，其實橋除咗係接駁之外咧，其實亦都係民生嘅一樣嘢嚟，一個 element 嚟嘅。咁我只係覺得咧，其實你正話講嗰啲橋啦，我好欣賞就反而真係駁通唔同商業大廈嗰啲室內嗰啲橋。點解咧？因為真係俾我一個感覺咧，佢係真係無縫地銜接啊！我由一個位去到另一個位。譬如我去依度翻工，去嗰度飲嘢食嘢咁，但係跟住再延伸出去嗰啲咧，你就真係可能連綿100米 是完全冇嘢嘅，你是行桥。咁俾我一个感觉，令我諗返起呢，就係、是、喂，东涌呢其实有个好特别嘅例子呢、就係嗰条桥两边都係铺头嚟嘅，好大。佢直情係將東涌嗰兩邊嗰、那個商場呢係無縫地銜接、即係你起一個場買完嘢，哦下下下咦去咗第二邊喎已經、我覺得呢個咁嘅體驗呢，喺唔好話淨係商業啦，就算係可能係一啲公園嘅連接啊、或者啲 park 嘅連接啊，都可以加入呢啲咁嘅元素，唔好淨係一條橋。而是里面应该多少少不同的的 elements， 是可以令到不同的市民有不同的享受咯。 即是连在个城市里面的不同的种类 的地方。 讲返啦，其实中环 IFC 啦，那里面有一间苹果店，其实那都是一条桥嚟喎，其实佢下面有条马路嚟喎、 那个好好 iconic 啊。是啊，你真係唔觉系条桥，但佢系做得好好囉，我觉得。即系我觉得类似嘅嘢应该系鼓励真系商业发展系可以用多啲，就唔好淨系哦一条桥。尤其是当条桥有返咁上一场嗰陣时呢，你要令到成个空间要活化。我諗呢样嘢唔可以即系太過 mean 咯，對呢樣嘢我只覺得。 Alan 咧，有冇啲咩好分享啊？ 嗱，剛才一路講中環嗰個行人天橋系統咧，我相信喺成個世界嚟講，應該都係幾開創先河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我諗近年，我諗呢十零廿年喺美國、加拿大，例如 Calgary， 佢哋都攞一個咁樣嘅行人系統嚟到去接駁咗十幾廿座商業大廈，佢都喺成個城市係變咗一個佢嘅一個叫做城市設計嘅一個 feature。咁呢方面其實我諗又係異曲同工啦。香港商場有冷氣，因為天氣潮濕會熱，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嘅一個 provision 俾我哋市民去用。調翻轉喺美國，可能佢哋就天氣凍啦，會落雪啦。調翻轉呢一個做法，亦都係令到成個城市可以 walkable， 可以啲人可以唔使一出街又要揸車去邊啲點，可以放工或者食晏嘅時候，中間可以行過去。所以呢樣嘢其實喺天橋點樣令到人可以由頭先講好多 A 點 B 點 C 點行，可以行過去，令到城市活起上嚟咧。呢一個我覺得喺成個生活上面嚟講係好重要。 即係其實綜合咗大家講啦，香港我諗有幾樣嘢啦，一來真係人多車多啦、二來又成日都好熱啊潮濕啦，咁所以其實橋都唔係淨係話我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而係成個步行體驗嗰樣嘢。 係啊，呢樣好緊要，呢樣好緊要。 咁變咗我自己又參與緊呢個項目啦，就喺嘉蓮山道即係銅鑼灣加山。咁其實本身都係有少少似嘅，即係似中環啦，又係由即係由某啲發展商，可能本身個地方有好多商場啊，咁佢有啲接駁，咁佢而家咧就想加強個接駁。咁嗱，呢啲都唔係政府主導嘅嘢嚟嘅，不過咧政府就有個總之啊，我即係 policy 政策上咧，我係比較支持你， 去鼓勵 嘅，係啦，鼓勵去做。咁變咗我哋成個團隊傾咧，都係唔係淨係諗橋啦，即係其實係成個街道。同埋條橋係兩邊咁諗、即係諗下由街道裏面嘅邊一個地方上橋最啱、跟住成個步行體驗係點樣，咁、所以個街道上要有啲咩配置呀、點樣，咁所以其實講嚟講呢就已經係進化咗、就唔係淨係嗰個暢達性啦，而係話我成個步行體驗我原本係要我要 shopping 嘅，我要購物嘅，咁、我一路行一路行，我一路不斷係有嗰個購物體驗去到個地方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香港獨特得嚟咧，又係一路進步緊嘅範疇咧。 不過正話你講個例子咧，你一路講咧，我就諗起其實外國應該係 Minnesota 去整嗰扎橋嗰陣時咧，佢都有人有個反對聲音。咁、個反對聲音就係咩咧？當你做到天橋網絡咁好嗰陣時候，仲有人喺街度行嘅咩？ 哦， 依個係即係要攞翻個平衡嘅啦。正話我哋講中環啦，尤其是嗱，起翻嗰扎商業大廈度，因為佢本身嚟講，佢下面都有鋪頭有成，佢哋自己可以即係喺裏面可以 connect 到。但係你話如果係由本身其他，譬如去到 Exchange Square 啊，去到港澳碼頭咧，其實佢下面咧 個街的 level 大部分都是啲 infrastructure 嘢嚟嘅，巴士站啊，嗰啲嘢唔會有人喺想喺下面行。但正話你講嗰個銅鑼灣嗰度咧，其實而家喺下面個 street level 咧，有啲好 interesting 嘅鋪頭嘅，所以最好咧就係你哋考慮成個設計嗰陣時咧，可以將地面啦，同埋天橋啦，可以互相去配合同埋銜接。咁啊，真係成個銅鑼灣會翻生啊！ 多謝你意見。 因為起條橋咧，其實你就會生長咗個橋底出嚟， 係啊， 一個橋面出嚟， 係啊。 香港咧就係可能天橋底大家見得多啦，可能好少機會令到一個靚嘅天橋底，即係要諗一諗。 冇人諗㗎， 天橋面都係其實喺啲大廈望翻落去，其實一個石屎嘅一個平面。呢度其實好多機會可以利用個天橋面都可以做好多嘢。其實 我覺得 Jeff 講好重要，即係其實每一區都唔同。譬如話中環，佢真係嗰、那個。街道即係如果日唔係講 weekend 啦，係比較少啲嘅，即係少啲人喺個街道裏面去，即係除咗行之外，但係銅鑼灣就好唔同，所以每個區咧，即係要考慮嗰個地區特色咧，就要有個平衡嚇。咁你講到天橋底都好特別啦，香港有個反轉天橋底喺九龍東。 嗰個創新理念喺個2009、2010 係 係嘛，係一個創新嘅理念。嗰陣時我哋自己都有去睇過。哇！你天橋做到咁嘅嘢嘅，算係咁喎，真係， 仲可以搞活動啊！ 係啊，但係最近咧，我有個朋友去咗大阪，佢就俾咗個例子我，佢嗰度 Fujimoto 做咗一個圓形嘅木嘅橋，就 address 咗正話 Alan 哥你講有條橋個橋底係點，個橋面係點，個橋頂又係點嗰個問題。佢橋底嗰度咧。佢都係俾人行嘅，咁但係咧，佢成個結構係用木做，所以咧變咗佢做出嚟咧，成個嘢就好似日本傳統建築嘅一個木結構嚟嘅。喺橋底嗰度咧，你係可以 appreciate 到佢嗰樣嘢。上咗條橋，你就可以睇曬佢成個即係世界博覽會裏面，即係個博覽會裏面啲主要嘅建築，亦都去個橋頂嗰度咧，係個別位置係有啲綠化喺度嚟。咁呢樣嘢我唔知啊，即係喺世博嗰度出咗嚟，其實係咪都可以俾未來即係設計師啊、建築師啊去考慮做橋，係可以點樣去處理橋底啦、橋裏面啦？同埋橋頂嘅嘢咧，咁 啱啊！即係所以一講到咧，原來橋可以多功能咧，咁即係話唔同專業嚇、啊，建築師好、園景師好、工程師好，可能大家都要有參與先得嚇。 一定要。 咁呢個講到呢個係天橋嘅未來願景啊！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 part， 我哋繼續講。 好 啊， 好。 欢迎大家翻嚟学人沙龙。咁我哋休息前咧就讲到呢个由天桥，就讲到天桥底吓，咁啊讲到呢、这个九龙东啦，天桥底啦。咁嗰度真系几特别嘅，因为佢下边又可以行啊，又可以踩单车啦，又有咖啡卖啦， 系啊，有展览啦， 有展览啦， 系咯、啊， 仲可以俾人话踩下滑板啦。咁、啊、其实呢个用即系善用天桥底呢、这个会唔会香港嚟讲都系未来方向咧？其实阿 Dison 你点睇？ 如果讲开天桥底咧，其实最近啱啱先至开咗喺北角嗰边咧，有一个叫东岸板道， 即系 系啦，呢个真系正呢个。我仲记得即系啱啱农历年嗰时，大家去嗰度行大运添，吓咁啊，即系东岸板道啦。其实佢系喺东区走廊嘅底部，咁本身其实系海嚟噶嘛。咁啊，为咗喺唔填海情况下，又有啲休憩空间去延伸出去个桥底咧，其实就即系政府嗰时就谂啦，即系点样将一条橋啦，其實就起喺個橋底嗰度咁樣，係啦，咁就又可以行啦，又可以踩單車咁 啊。而且佢都係即係成個海濱連接啦，即係港島北咧係最後一片嘅missing puzzle 啦，有冇啊？咁誒呢個都幾重要啊。咁啊 ，Alan 有冇啲其他案例可以想傾下？ 都係啲比較近期啲新嘅公共設施啦，我咁講就係啟德啦，都係。不過就係喺舊跑道啦，即係延伸出去，依家就係住宅區啊嘛。最尾就係郵輪碼頭啦。咁其實中間你如果喺馬路就你見到一個有蓋嘅隔音屏，但原來隔音屏上面其實係一個公園嚟嘅，其實即係跑道公園。咁但係就係沿住跑道一路直去啦。 咁就中間一個長嘅跑道咁樣嘅狀態嘅一個公園，兩邊就接駁其他兩邊嘅住宅。咁其實我諗個原意有啲似 High Line。咁但係就未必好似 High Line 咁兩邊咁多人會遊客或者其他我哋香港人唔係住嗰邊會特登走我嚟喺呢度去行。所以依家可能就住客為主啦，我去過就可能跑步最多，即係可能住喺度沿住跑就真係好好跑嗰度。不過就係可能調返轉啦，你唔似頭先講中環新市鎮就好多其他唔同嘅商場，好多唔同嘅設施屋邨，令到有一個動線喺嗰度。依家就可能欠缺一條動線，咁希望將來如果成個啟德規劃好晒起好晒啦，遊輪碼頭可能好多活動啦，兩邊多人喺前前後後會利用呢條嗰個跑道公園的話咧，我相信嗰個氣象會同依家會好唔同咯。但係呢一個我諗設計原意係非常之好嘅呢、這個。 但係咧又翻返去嗰個問題，我覺得個橋底咧係忽略咗咯，即係個橋底而家去得多，你發覺好似條隧道咁。咁其實個橋底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咧？咁呢個我對啟德嘅一個諗法啦。第二咧就係、是。喂，好似佢直接駁唔到遊輪碼頭㗎喎，你要行到尾落返去，落返去跟住又要上返去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考慮，即係唔可以兩個 development, 分開咗嘅。呢個又令我諗起就係、是、政府總部出嚟嗰條嗰個 deck, 你 要做得好靚㗎嗰度，由海濱慢慢斜上嚟、去到過咗個門上開，跟住過埋條馬路。跟住呢我想我就會 expect 即刻入海富中心啦，舊陣時唔係嘅，要斜翻落去，去翻去嗰個窿仔嗰度，然之後再喺嗰度搭翻自動樓梯上翻去海富。但係而家我知道佢駁通咗， 我知道。 咁我希望咧，第時啟德嗰度咧係可以有一日就係將正話大家講嗰、那個即係係咪叫 resident 嗰個 deck 啦，或者係即係市民用嗰個跑步個 deck 可以駁通埋去其他新。起嗰啲主要嗰啲地標咯，遊輪碼頭係其中一個需要駁埋落去，因為上面其實有個好靚嘅公園噶嘛，遊輪碼頭上面點解唔俾人即係直接駁埋去咧？ 即係變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例子，其實都係話你起完條橋咧，又唔一定係end of story 啊，其實可能仲會繼續跟住個城市發展去繼續改變。 應該咁講，起條橋之前應該要喺城市發展唔同嘅層面去考慮，即係可能要冚一個團隊。即係你唔好話好似做新市鎮咁緊要啦，要搵一扎人去。但我覺得做一扎咁嘅基建之前呢，應該要建築師啦、工程師啦、可能連埋engineer 一定要啦、一齊要去睇，即係要考慮埋對城市個景觀嘅影響先去做囉，唔係話哦隔音就隔音，橋底就由佢啦，是但啦咁，唔係咁囉。 咁譬如話啟德其實都係一個新發展區啦，咁亦都不斷，而家都未完㗎嘛，仲有好多新發展出緊嚟㗎嘛。咁你哋會對啟德個發展，即係同天橋嗰個連接下，有咩覺得可以做好啲呢？ 我諗佢依家就係嗰個頭先講啦，即係諗嘅時候可能規劃馬路就規劃馬路， 係咯， 規劃個公園就規劃公園，但係公園同埋個馬路之間個連接呢，今天好似未睇到啲乜嘢好好嘅連接嗰度發生，咁呢度可能將來要做好啲嘅話咧，呢、這個位係個非常緊要。 係、我嗱，即係講翻離開啟德先啦。我哋其實香港好多天橋係車嘅天橋，因為嗱，佢諗個交通諗得好徹底啦，香港就，但係好多時咧條橋咧出咗嚟咧就係、是、一個石屎嘅結構，尤其是即係你唔好話青馬橋嗰啲啦，嗰啲係另外一類啦，真係純粹喺真係 highway 由東博向西嗰啲咧，就係、是、一個石屎結構。咁但係咧，我喺上海最近有一次，我見到咧喺有條 highway， 佢下面其實種咗爬牆虎嘅啫，一隻 climber， 跟住咧可以生到個橋邊，仲要多都係墮翻落嚟，好似去咗個森林咁樣。最緊要就係去埋橋底，喺個橋底又係墮翻落嚟。我諗嗱，爬牆虎呢啲嘢，阿波你熟啲啦，就唔係一啲好貴嘅嘢嚟，亦都唔係話要maintain得好犀利。但我只係覺得，如果起天橋嗰陣時可以諗埋，即係汽車天橋先啦，可以諗埋城市景觀。同埋個願景啊，即係我哋係咪要做一個綠化城市先？定係人哋做我哋唔使做先？即係我覺得如果即係有一個願景，嗱，我哋做翻靚少少城市景觀， 有石屎結構唔緊要，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去令到佢更加綠化。咁我覺得未嘗唔係未來設計嘅一個路向。 冇錯， 我覺得絕對係，因為當你講天橋係城市景觀，咁佢個本身嗰個所謂 aesthetic 嘅 value 就重要啦嘛。 係啊， 因為好多人望住佢。 係啊， 咁其實你話如果同綠化去接洽，嗱，其實香港都有做。即係其實啟德啊嗰啲好多而家新嘅天橋咧，都會有我哋即係參與啦，即係園景師、工程師，甚至建築師一齊參與。 嗯。 咁但係咧，就你講得啱，即係話咧，其實有好多攣藤類植物咧，其實需要好少保養。咁你去其實廣東省好多，你深圳嗰啲咧，佢就觀賞性添，就佢又唔係嗰啲爬牆虎嗰類，佢、 哦、 就係勒杜鵑。 哦。 咁全部種曬，變咗你望上去條橋咧，就覆蓋曬都係。粉红色啊、紫色啊咁样嘅， 点解咁近人哋可以做到嚟到呢度又未考虑呢？ 其实如果讲呢样嘢，都系讲翻嗰个其实都系我哋管理，即系保养啊、管理、维修、管理嗰个嘅思维啦。 系咯， 即系因为你知香港就分门别类啊嘛，好仔细咁啊，桥就系属于一个部门，咁你绿化就另一个部门，咁、你两个部门其实协调得唔好就做唔到噶啦、因为你始终都要有泥啊，始终都要有人去保养啊咁样，咁所以呢啲系要一早倾清楚。 系啊， 咁而同一个道理咧，我觉得就系、是、如果我自己嘅 reflection 啦，譬如话启德啊呢啲咧，香港好多时候一啲大型嘅呢啲咁嘅项目咧，就系规划。就是一个很大的规划，跟住去到具体设计咧，就可能是拆得好散啦，即系一个地方，可能你一个公园，有呢个公园，咁之间我觉得是中间是有个 gap 喺度，即系话你由大规划，由个用途讲，去到一个具体设计，究竟条桥点样博去公园，这个其实中间是要有个协调，而好多时咧，我哋自己亲身做项目咧，就系发觉。我当我做紧呢个项目嘅时候，其实我唔知隔篱个项目发生紧咩事。 哎呀， 而佢哋都唔知有阵时有个飞绳问题嘛。 哎、 譬如话我系做紧呢样嘢，但系我明知隔篱有个公园，我又唔知道个公园其实咩样，咁系好难做嘅。 明白明白。 咁所以呢个我谂系我哋中间，我谂我哋叫城市设计咧，应该咁讲。其实中间就要 fill up 呢个 gap 啦。 同埋依家个规划都要即系唔够立体啊。 系啊， 好似分咗几阵。馬路一浸，頭先講係啊，平面即係嗰個 做馬路一浸， 住宅一浸， 係啊。 其實成個城市係應該立體設計噶嘛，但行政上面就變咗可能方便就分咗幾層先， 係啊， 做完一浸再嚟一浸，呢個就令到個景觀可能就差咗一截。 係啊，係啊，係啊。 講開天橋啦，汽車天橋先啦，我覺得咧最近有條新嘅都唔係最近啦，有條橋咧，我覺得幾好嘅，就係一邊中間行車。兩邊可以俾人騎單車同埋行，我覺得依個路向咧係值得喺未來嘅天橋考慮，因為好多時咧天橋真係將一個城市咧切割咗，哦，依度係行車嘅，咁咧啲人就冇得過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做一條天橋之前嘅考慮埋，咦，我兩邊做翻闊少少，可能已經可以俾人行到咯噃。咁其實依樣嘢可能喺未來嘅即係新市區發展嗰度咧，係可以多啲考慮咯。我自己覺得 一個共用嘅概念。 係啊，係啊。 咁好啦，嗱 ，Tisha， 你研究咁多天橋，而家講到願景啦，咁你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嗱，我哋頭先都好討論咗 Highline 呢個例子啦。我成日覺得喺香港都可以apply 到呢個概念。 咁犀利？ 係啊，譬如話我成日都同啲人講話喺旺角島嗰條行人天橋啦、 哦， 其實好闊噶嘛。 係係係。 佢而家就係一個好闊嘅罩去罩住條橋。其實可唔可以有一半係冇罩嘅咧？ 係啦， 係咯。有陽光可以透落嚟嘅時候，咁又可以種少少嘢，唔好多啊，係啊，俾啲人喺度坐啊，係嘛？其實而家禮拜六日都好多即係啲外佣啊喺嗰度坐，係即係形成咗一啲活動喺嗰度。 係係， 其實可以用呢啲方式去設計條橋，令到即係成個城市成日咁高密度啦，個環境可以更加之優化咁咯。 係啊，因為可以變成佢哋生活一部分啊嘛，佢哋可以喺度唱歌跳舞啊，可以喺度食下嘢。 係啊，其實你講開嗰條橋咧，我就會覺得啊，點解做橋唔可以做 double deck 咧？嗱、你下面可能真係有蓋，真係啲人擋風擋雨啊，擋太陽。但如果天氣好，可以上去上面嗰層， 上面就可能有 landscape， 即可能上面即係一條 high line 咁嘅，有 landscape 啊，有綠化，有地方俾人坐下， 嗯、 就算望下城市嘅景觀，可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我覺得。 你講起話同 landscape 嘅連接咧，其實而家仲有啲好新嘅概念，就是、我哋叫生態走廊。 嗯， 啊，即係新加坡都有啊、嗯，就係話佢起條橋出嚟咧，其實係因為佢起咗條公路， 嗯、 就切割咗兩邊嘅林區咧、 嗯， 就導致啲物種就過唔到，同埋好多叫 roadkill 啊嘛、 嗯。 你知啲物種佢唔知噶嘛，佢過馬路就俾人車死咗，咁、嗯、所以佢起條橋咧就係俾啲動物去行過去嘅，嚇、 嗯。嗯 啊咁而家我哋都最近我哋都建議緊俾政府就係喺即係新田科技城嗰度啦，就因為有一個即係稀有物種就叫做歐亞水蟬嘅、 嗯嗯， 就係、是、咧你喺起公路之外咧就俾一條水道佢、 嗯嗯， 就俾佢喺上面過，等佢可以一個嘅棲息地去到另一個棲息地。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繼續想像天橋嗰個共用咧，有另一個層次喺度。 我想提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天橋。你問我個願景咧，就唔好俾個 standard design 我。總之每個地方就係、是、啊，而家有條 arch 就擺條橋喺度，嗱唔係唔靚，但係你四圍都係咁咧，冇咗個特色。另外我諗起我最欣賞咧，就喺 Covent Garden 博、 嗯、 兩個 building 有個扭住嘅橋，一個應該係School of Ballet， 另外一個係一個performance hall 嚟嘅，係、 嗯、 一個好有特色嘅設計咯。咁其實香港做呢啲橋係咪可以？做得多啲幻想力啦，揾啲職師大家傾下偈咧咁。 好啊，嗱，咁今日我哋有嘉賓喺度啊，有幾位專家，變咗我哋都有好具啟發性啊，咁啊傾咗好多議題，不過即係傾啊傾唔曬噶啦嚇，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繼續。Thank you.